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光照很好，气温上升比较快，有利于各位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气温较低，还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间4级，气温6到4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2018年的3月1号11:33的0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就是我们啊，经常在生活当中不停的往回翻一翻页，看看之前经历的岁月和人生哈。就在3年前的今天 啊、 ，the same person。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3年前的3月1号，哎，今天也是3月的第一天哦，春暖花开、生机盎然的月份到来了。 哎呀，2015年3月1号，我们南五号做客直播间，讲述到环游世界的梦想实现的那个精彩的瞬间，我觉得特别开心， 对， 非常嫉妒，然后呢， 也非常嫉妒， 主要是 嫉妒。于是乎，我们定下个目标，再三年 ， 是的。 不知道那个时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哈，但出去玩那个心是不会改变的。 是的，不管地壳如何运动，不管板块如何划分啊，我们这个行走世界的版图是不会变的。 掌声有请南五号谭怀宇先生。 欢迎。 周真好，道道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3年，依然年轻，没有任何变化。 是的，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变化。 吹弹可破的皮肤， 对，我记得 好漂 亮。那次看这个我们南五号年轻时候的照片，非常的就是俊朗， 一个 你知道吗？ 英俊， 一个字英俊。对，然后我说这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我小的时候。我说我的天哪，那可能是20年前，15到20年前，可是跟现在没有什么差别，说实话没什么太大差别。 差别挺大， 是吗？ 那 觉得依然年轻， 丰盈， 对，它会体现在他的脸上。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会回顾一下那个2015年 三月一号那天出发的哥斯达的环球游轮路线啊， 对， 这个有特别有意义的 啊， 有意义的这些出发地就是2015年的三月一号从上海走的， 对，然后86天绕了地球一圈。 2015年你就86天了，那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就是已经开始你的旅行事业很久了，还是刚开 始？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都十几年，就差不多快20年了，那就3年前。 哦，3年前哈， 对， 给自己一个回馈， 转瞬哈， 对对对。 今天我们主要内容呢有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仨人很厉害，是吧？经常在我们的教科书当中。 达尔文， 达尔文， To be a better man 嘛， 是吧？是吧？达尔文， 麦哲伦， 哎呀，你够了。 麦哲伦， 麦哲伦， 达尔文，还有一位 德雷克， 德雷克，这三位， 除了达尔文，剩两个就是全是海峡， 是， 全是海峡， 对 对，都是他们发现的嘛。 就是我想问一下，作为这个经历过这个环球旅行的环先生哈，这三年你有没有想过那些86天的记忆？ 哎呀，那是刻在生命里面的，根本就忘不了。 嗯， 天哪，刻在生命里边。 对，那是一趟太奇妙的旅行，而且人们都。就是朋友们都在想什么叫环球旅行，什么叫不间断环球旅行， 而且什么叫不间断环球旅行， 就是从这儿走着绕一圈， 嗯， 然后再回到这儿来， 哦，就是连起来绕地球一圈， 绕地球一圈，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好多人的梦想， 是， 然后呢终于有一次从中国出发的环球的旅行，然后那个这个已经等了好多年了，因为在国外以前早就有这种旅行了，只不过是从他们国家出发的，这一次是从中国出发的， 再回到上海， 对对对对，所以86天，这86天是在船上的86天，在路上是87天，因为时差差一天， 哦 啊对。 86天，哎呀，真是3个月呀！ 各位想想吧，哈，这个10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回顾下3年之前发生的一切，哈。 好， 这个在船上遇到的人、看到的风景、当时的心情、现在的回味等等，到 走过的哪条经纬度， 是吧？ 对，还有国际日期变更线什么 的 啊。 还有 专业，太专业了，说了， 下船之后经历的事情。 对， 我资讯吧。 在这里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周坨，你就别把我们心中有些小的潜台词你喊出来，你这 说明我们坨坨实在，是不是？ 你我们波资讯也是声情汉并茂的， 对，他是那个就是发自内心的，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第一条就是高。3月8号起，部分恢复了开放。3月门票仅40块，每天限流2000人，九寨沟去看一看。 哎，我的天哪！听到这条，周头又急得直蹦高啊， 是不是？ 对，他想去呀、啊。2月28日，这个川报的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了，从3月8日开始关闭了近7个月的九寨沟景区，部分景观将恢复开放。 真好啊， 这是个好事儿啊。 嗯， 景区开放的区域呢是九寨沟景区沟口至长海段，这个。沿途的景观，实行专车专导团队游览方式，全年游客接待限量为每天2000人，其中长海五彩池、诺日朗瀑布、树正群海、双龙海5个景区为徒步游览， 可以下车走走哈。 嗯嗯嗯， 景区门票价格不分淡旺季，全年为110元一张，观光车的价格为90块一张，其中3月份实行促销门票的价格，门票是便宜了不少哈， 嗯， 40块一张，观光车价格依然是90元一张。 嗯哼， 九寨沟经历了什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终于开放了部分景区，为他点赞啊、哦！ 对，还是很棒的啊！ 哎，这个三亚呀。 对，三亚啊， 在我国、啊、 这个不知道那些滞留的朋友 回来了 没回来？ 嗯， 应该是回来了。 这个节呢，快过完了， 嗯， 明天就正月15了，元宵节、 哦。对对对 啊，这个节后呢，出游价格拦腰咔嚓斩了一下，三亚游从天价变回了2000-3000啊， 2000多，我的天哪！就是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打回原形这种， 照妖镜啊。 对， 春节假期以后啊。不少中老年朋友及假期仍有结余的游客纷纷开始选择节后错峰出行了。 嗯，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目前的销售数据来看，不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境游，节后出发均有较大幅的降啊， 肯定的。 其中国内的三亚、境外的东南亚等目的地降幅甚至超过了50%。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太 赶紧准备准备 了， 准备准备啊， 准备准备啊。最近呢，携程发布了一个春节后旅游产品价格指数和性价比榜单。这个榜单显示呢，春节过后啊，也就是二月下旬到三月这个、段时间，出境和国内路线成交价格降环比。春节期间下降了38.3%，最高降幅超过了60%， 1000降600，1万降6000， 真是啊！那其中呢，出境油价格下降了42.5%，国内油价格环比下降36.4%。国内的西藏、海南是最划算的。 是的。 三月过后呢，东南亚海岛告别雨季，迎来旱季，再加上游客价格旅游价格跳水，成为出游的最佳时节。 其实相比海南的时候，那个三亚春节的万元天价呀，哈，目前三亚机票酒店价格大幅的回落了。三月份三亚旅游跟团游的均价为3000块左右，自由行均价是3200块左右，而出境游最热门的萨瓦迪卡价格也同样经历腰斩。春节出行破万元的曼谷芭提雅产品呢，在二月底三月初仅售4000左右。 我的天哪，这是降幅60%的那个啊。 不错不错。 对。那国内酒店价格呢，从大年初六开始就有所回落了，并将在元宵节，也就是明天过后，回归到平日的水平。 赶紧定。 与春节黄金周相比，三月上旬三亚、天津、厦门、广州、长白山等地的酒店价格普遍下降30%甚至更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这个时候就赶紧出去吧。 赶紧走了。 对。这是这个另一个网站哈，驴妈妈旅游网。销售总监说的。另外呢，像除了酒店之外，一些航空公司也开始在节后推出促销的优惠，以吸引错峰游客。其中卡塔尔航空方面表示，目前已经推出全球机票促销活动，各个舱位均有销售和优惠啊。 不错不错。 乘客最高可享受70%的折扣票价，想了解一下吗？有件事了解一下。 有。 其中呢，由中国出发的乘客可以享受经济舱往返票价3660元起， 是 商务舱往返票价9970元起。优惠活动机票截止日期2018年3月7号啊。 反正是三月初的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赶紧准备一下行程的安排哈。 是 便宜的啊。 真是，我跟你说，就是三月份这是最便宜的时候。 三四月嘛啊。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三四月如果有时间，大家请在这个时候出行。 出去玩去哈。来关注我们家门口的事儿 啊哈。 八达岭长城迎来了五环旗奥运五环旗、哈。 这个实在是太壮观了呢。 25号晚上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市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手中接过了奥运会的会旗，数号 啊，接好啊。 冬奥会就此开启北京会旗， 耶！掌声。好，终于我们期待2022年啊。对，我们好好表现啊。 控制一下， 这个控制一下情绪啊。对，今天呢，这面象征着冬奥北京会期的旗帜就亮相了。五环旗到北京，双奥之城再换文化之光。奥林匹克会旗之旅延庆站到八达岭长城脚下举行了。那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增添了新的色彩。 其实后面有好多活动，这是第一场哈。 是 平昌冬奥会闭幕之后，奥林匹克这个会旗抵达北京后的第一场活动，开启中国之旅新起点。延庆区啊，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将承担什么呢？高山滑雪、雪车、雪橇的比赛项目，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哎呦，厉害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哇， 延庆冬奥村村延庆山地新闻中心、颁奖广场等五大场馆。 天哪，五大场馆呢？ 冬奥村来了。 冬奥村，对，我们像这个，如果要是能够用村来称之为一个场馆，那它就是非常大的了。 亚运村，想想是不是？ 对呀、相关人士介绍了，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呢，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工程计划完成60%，雪车雪橇中心完成赛道 U 型槽结构施工，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结构施工完成50%，预计到2019年底，延庆将基本完成冬奥会有关建设的任务，2019年就基本完成了，还有3年就慢慢改造。 任务很重、啊， 是的， 谢谢你们啊。 好， 到时候我们去看看去。我们骄傲啊。 对， 这一站呢，来到了柬埔寨 啊。柬埔寨那天我们也说了哈， 去过是吧？预计今年 赴柬埔寨的中国的朋友又将大幅增加。 对，去年不是总结下来中国游客就最多吗？ 是的。 然后这个预计今年还会更多。 嗯， 柬埔寨旅游大臣童坤27日在柬旅游部年会上表示说，2018年柬埔寨预计将接待中国游客啊170万人次，比上一年要增长40%。 这个增长力度很大啊。 嗯，对。 童坤还说， 嗯， 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柬埔寨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和两国间持续增加的直航数量，是赴中国游客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 对，然后据柬埔寨的旅游部统计，2017年一共接待了中国游客是121万人次，那2018年就是170万了啊。那大家这个可以拭目以待。那柬埔寨呢，也会在各个方面都会提升他们的服务。 是的， 旅游业是柬埔寨主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数据显示，柬埔寨去年一共接待了国际游客是560万人次。童坤表示，这一个数字今年有望增加到610万。 反正是数字节节攀升。 对， 希望服务越来越好。负面报道没有就懂了。 啊、哦，对，其实柬埔寨还是相对来说，虽然有一点点落后，但是还是相对很淳朴的一个国家。 这就好了、 嗯、对 ，Keep real 就对了啊。 是的， 这个有时候我们出去玩呢，天气会影响我们旅行的心情哈。 对， 寒潮一旦来袭的时候呢，这条信息告诉我们，寒潮袭击欧洲致多人死亡。 嗯， 罗马这座城市6年来首度下雪。 对，我看这个新闻报道了，这个寒潮没想到这么的严重啊！ 6年来首度下雪。 对，因为昨天看了一个新闻说，英国的部分地区温度和就体感温度已经达到北极圈内的温度了。 哎呦， 我的天哪，超级冷。 好了好了， 对，你让这些、这个英国的朋友们、欧洲的朋友们，是不是、这个时候什么羽皇啊、什么皮草啊什么的， 对对对，穿得暖一点、 暖一点吧。据法新社罗马26日电，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这一股寒潮席卷了整个欧洲。意大利首都罗马6年来首次降雪，低温也造成了欧洲各地学校停课、交通中断，还导致至少4人死亡。 这多低的温度哈、罗马这座城市12年2月以来首次下雪。 六年了。 昨天测到这个雪量累计大概是3到4公分。罗马的学校因为下雪而停课，同时地方当局开放数个火车站作为无家可归民众的紧急避难所啊。我们关注波兰哈。 好， 波兰自24号以来有2人因为天寒丧命。 哎， 根据国家安全中心，自去年11月以来，今冬死亡人数已达48人。 哦， 就是严寒导致人类死亡这个事情很恐怖的。 是的，其实主要这个温度，你看啊，东北部他们的城镇有一个叫做哥乌达普，是昨天晚上气温低到-26.2度。其实说实话，这个不是特别的冷， 也有这个温度的， 但是呢，可能他们屋里面没有暖气，并且他们一般没有这么极寒的天气，所以受不了， 不适应。 对对对， 而且26号白天东部气温预计应该在-11度哈。 希望赶紧这个加大一个供暖措施啊。 是的，也希望那个世界的这个温度就像我们旅游的热情一样哈，不要那么的寒冷哈， 要高涨。 是的是的，时间来到11点47分51秒，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 No.5 男五号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莫艳玲这歌唱真好听啊，整个人就感觉身心特别的放松啊，坐在游轮上啊，重量级的游轮，跟着谭怀宇先生的思绪回到15年3月1号出发的那一天。 对，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倒回到3年前。 欢迎谭怀宇先生。 欢迎。 哎呦，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这歌行哈、 啊，哎呀，配特好， 是吧？感觉 那个点赞。啊，他们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穿行的时候， 太舒服。 对，这是在我们的离我们不远的东南亚那块儿。 嗯，前方有德雷克。 是，那要到德雷克和麦哲伦，估计就是汹涌了啊。 对对对对，没错啊。 回顾其实有回顾的这个头绪和思想哈、这个中心思想先跟我们说怎么回顾一下这个3年的时间。 啊，挺不好说的，因为想拿几十分钟说86天， 忒难。 太难了啊、然后有好几条线，因为每一次旅行嘛都要提前做准备哈、这趟旅行对于我来说就是准备了几个月，但是回想起来，如果要是真是再过3年或者怎么着再走一次这个同样的环球，我会走的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想说的想分享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每一次所谓的环球在我们心目中都有一个碑，都有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的前人是谁，他们都干什么了、然后我们在这一趟旅行里边 能收获什么， 能收获什么，因为这太特殊了、这个环球从这个首次从中国出发的环球那个游轮、这条游轮是哥斯达大西洋号、这条船呢能装2680人，但是只收上来了600人 啊， 原因是 空着2000个位置吗？ 对对，空了2000个位置，然后那个有好几层楼根本就没开。 哦， 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更多的人拿不出这86天来，不是 拿不出钱，没有时间。 对对对对对，另外 就属于。拿不出来那天是不是这人？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比较真实啊，我是拿不出钱，也拿不出时间。 那就是他说不起人，他也要走嘛，没办法 啊，对，没办法，已经没有，他没有余地往后拖了， 哦， 已经收了好几年了，收了2年了吧，然后呢，必须得走了，横竖得走了，而且呢，就是一般来说，先驱都是先烈。 嗯， 是吧，就是他第一个干这事儿的话往往就 吃螃蟹， 肯定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这一趟呢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是， 但是他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他向那个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展现了什么叫环球航行， 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很重大。 全是中国人吗？船上、 这600人全是中国人， 你看看是不是、 但是那个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呀、600名游客、那个船员800多名， 哦， 就等于那个服务员800多名， 那太好了。 对，就是等于还有200人闲着。 不是不是，也都没闲着。然后那个、他那个船员是换的， 哦， 因为那个船员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印度人，那个菲律宾人，所以他到一定地方就换了。所以这 下船了是吗？ 下船了，然后新上来的。 人家不可能跟 着 3个月。 他们没有、完成一个 完整的 。比如说他们想去美洲，亚洲想去美洲，他们做到了。但是后来呢，比如说有好多到最后到日本，到东京了。到横滨了，下去了， 等 我们说拜拜了。 哎、我突然间想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服务人员，他们比如说靠岸的时候也可以下船吗？ 他们轮班。他们轮班的那个规律特别有意思。他们叫那个就是每个人分一个字母。因为这是哥斯达公司嘛，是 Costa。然后 就这五个分啊。 五个，然后就一二三四五个人来回排。 COST。 然后呢看叫抛。抛什么呢？你要抛 C 的话就第一个第一第六第十一您抛您就不上岸了。在上面值班。 什么叫第一？这个没。 它这五个字母，第一，你比如说 C Costa 嘛 ，C 是第一个打头的，那你就是第一个修，对吧？然后再加五，就是第六，再加五，第十一。 对对对对，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开始时候我们都不懂什么叫，后来混熟了就知道了。然后他们说：“哦，你连这个都知道。”那当然了，火环过去，环球了， 挺人性化。 对，其实也挺人性化。 对， 我以为是26个字母一些，画出 A， 那你就全上去了。 出 C 的怎么？ 哎、对，我就刚才在想，我说，哎，如果要是86天哈、就是我突然间想有3个月在这上面当服务员， 我也想体验一下环球旅行的感觉，是不是？ 对 对。 那好多船员就是这么想的。 是吧？然后在那儿就是倒不是说能挣多少钱，但是至少 啊，都不是为了挣钱。 对 对 对， 就是 有一个免费的体验 啊。对，这个实际上挺难得的。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游轮越来越多了，大家都会知道坐游轮主要的年龄组是老人 啊， 所以我们当时这船上主要的年龄组也是老人。 好厉害。 因为老人他们有时间， 对 啊，然后年轻人现在真的就说这几十万这个钱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事儿，但是86天不间断的，而且在海上好多地方是没有网的。 哦， 您就失联，您就蒸发了，就、几天 啊，好多地方是没有网的。 对对，就比如说 不能网购了， 不能网购。对，比如说你要是那个，就是那时候我印象特深的是穿越那个大西洋，穿越大西洋从亚速尔群岛到纽约5天。 没有网， 船走5天，好，当然有网很贵啊，那个网那个特别 贵。对，它那个是有网的，是全程的 WiFi 全是要收费的吗？ 它是按时间收费的。 哦， 很贵，很贵。 怎么贵法？怎么贵法？ 怎么贵法啊？是1美金半分钟， 半分钟， 这起步。 1美金半分钟， 半分钟， 7块钱半分钟呗。 啊，对对， 我的天哪，这太贵了吧！ 就是你没法想着有多贵，就是特别贵。 哦， 然后呢 我算是不好啊， 带个 WiFi 也不行啊。 你那没有 WiFi， 没信号是吧， 所以没有说信号。这是3年前，这东西是这种技术就是飞速发展，而且当时很慢，特别慢， 是吧？当时是一网， 对，你别想 2015年嘛， 别往想着往发一个什么东西，发大图片， 不可能 发文字。哎呦天哪！ 那上岸的时候， 上岸的时候你蹭吧。 哦，蹭网了， 蹭网， 还蹭。这个咖啡厅，哎，你怎么总有一个人在我这门口逡巡？ 对， 因为就是每个国家它那个制式也不一样，站也不一样。 有那个，有那个，就是那种设备，设备有那设备，是下来以后，可是下来以后多珍贵啊！你把这时间用于游览 呗， 游览还是发这个，实际上特别矛盾， 是是是， 非常矛盾。 大家了解的，其实在这个环球游轮上有它环球游轮的游览方式和生活的理念。 对对对， 所以说呢，这86天您怎么去珍惜这86天？下半段要好好的说说。 对，完全不一样了，跟想象力完全不一样。 全中国又有80天时间，又有80天金钱的人都聚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啊。 对， 你还联系吗？这 有很多， 有很多吧？ 我没有群。 复制给我，然后呢，我们就来节目嘛，一起 有健身， 要 健身，对，要， 对， 时间 都很精彩， 对，时间过得很快，有故事的人嘛，哈， 对， 我们那个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 写的微，蓝天的蓝。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总是一件令人特别快乐的事情，我们每天把这个快乐由嘉宾和我们一起分享给所有喜欢旅行的听众朋友。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有很多喜欢出去玩的朋友每天都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上发表自己的留言和心情 啊。是怎么周陀乱入了呢？ 这个无耻臣啊，有朝一日 你说 其实我就想开着房车环球旅行。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这要穿越他大西洋时候怎么整？ 我总觉得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无脸看无脸， 无脸那个表情， 好形象啊， 好形象啊， 对， 还有牧尘 Duke， 他说，我想每个热爱旅行的朋友都希望能够及时的记录下身边的美景和趣事，但是很多美景都是转瞬即逝的，也许正是因为短暂才更值得被珍藏，所以我喜欢拿着一部单反随走随拍，为自己的出行留下最美好的见证。早安。 这朋友内心还是非常流淌的， 对对对， 有情怀的， 有情怀， 他就不跟一步之遥性格完全不一样， 高虎啊， 咸鸭蛋啊，一步之遥病，他是说12轮一言不合就环球旅行啊， 一言不合就 环，12轮这样啊， 哎呀，那天我跟你说。有的人就能做到吗？那天晚上我回家进小区的时候，有两个喝醉的男士啊，堵在了小区门口，然后就是站在那个闸口旁边 开始， 对，然后就 环球旅行， 对，其中呢就有一个男士是这样说的，哎呀，每个月留10万就够了，哎呀，就够花就行呗，啊，我说啊，十万的流水。 我跟你说，那这样我想了一下，嗯，他还是可以的。他如果每个月10万的话，他攒攒钱能够去环球旅行。 反正是有时候旅行跟金钱有关系哈， 是是是， 脱不开关系。但是有时候呢， 但我觉得以他这样的心态，嗯，应该他也不会去选择环球旅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的业态。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内心非常诚远的潘怀宇先生， 哎，是的，非常的丰盈。 对对对，欢迎先生，我们刚刚说的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笑话了哈。 对， 今天我要跟着你直接回顾一下或者走起来哈。刚大概了解了这个 Costa 这个大概的环境啊。 对， 终于这600多人集结了，出发了 啊。 说说那些让你回味无穷的事儿啊，点几个亮点。 好多事儿 啊 啊，比如说那个环球啊，都去那，首先那个环球以前都走的路线就是没有运河的时候，都去绕那个什么南边什么好望角啊、河角啊，绕这些地方去。现在有运河了，可以穿运河呀，穿地中海。所以这地方就是走的地方跟那原来那路线不一样了。 地中海边儿老多地方了、 啊，对，就挨个走啊。 西班牙、意大利都去， 对，西班牙、意大利、 法国、土耳其 、 克罗地亚 啊，对，克罗地亚 也在那边， 是摩洛哥、 太棒了。 对对对，所以那个走完这之后，就去的那个不是说那个地方就不一样嘛、所以他就会去好多热带的海。比如像马尔代夫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 然后那个就是全是热带地方。到这些热带地方，你怎么也得潜把水吧？ 是啊，他给咱们上岛或者在海边待的时间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是一整天。 一整天， 一整天， 够了，我的天哪！ 一整天，对，就是你要潜水的话，用不了太复杂，一瓶气就是40分钟一小时嘛，所以就潜回水。 哇， 然后那个跳到蔚蓝的海洋里 的 啊，然后呢，因为 一个人都没有， 这是哪片海我都不知道。 海都一样，所以我潜了好几个地方都潜海了。然后呢，他现在比如说潜水有设备，就是他你手上带一个那跟手表似的装置， 是有深浅度什么？ 对，你怎么潜的？回头在这上头有一个。有一记录，就跟那心电图似的。 是是是。 所以你能知道自己潜的最深的地方是多深？ 那个最深的地方你就多少米？那得 30米。 哦呦，很厉害！ 就是再深的话，你就厉害了。我是那个一级潜水员，就是能潜到就这个深度。 30米已经很吓人了，我都没潜，我3米。 30米，我真是我一般都是浮潜能看到30米。 没有想象过。 那个去海底就是实际上是跟鱼一起游去，跟鱼在鱼中间飞。 我特别羡慕能潜水的人，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去潜水，然后但是呢，我真的是不敢。 没有，你这个你肯定敢，因为你这个是要学的。然后那个你不会游泳没关系，不会游泳的人可以会潜水。 那倒是， 培训就行， 培训一下， 心理上、技术上。 我跟你说，我那次就是可能老师把那个安全带，他要提前跟你说嘛，说好那些啊，你不能做的事，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给你吓着了。 对，真的，那一节课40分钟，讲到第20分钟的时候，我就把潜水服脱下来，我说我不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 是 说，比如说看海，咱们会说坐在岸旁边看那海。那个和坐在海中间看海完全不一样， 当然， 对， 这四面是海， 是的， 就是整个坐在海里边，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啊！ 哎，那我突然间，我有个问题，那既然咱们是环球游轮是吧？坐着船，那它航行到某个海域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从这个船上跳下来？它停在那儿就是浮潜或者是潜水？ 不可能， 不行吗？ 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游轮啊，现在的大型游轮开的都飞快，23节、24节，你比如说这么大的船，你说那个索马里海盗那船追不上这船。根本就没戏，根本就追不上。 快点 儿， 快点滑！哎呀， 对，因为我们还 安全没问题， 还路过了红海，路过了那个整个那个就是索马里就在旁边， 对，就是巨无霸的。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我们船上准备的是那个水炮。就是特长的那个，就是呲水枪， 呲水枪嘛，大型呲水枪。 对，当时就是每就是通知你这2天不要上岸，然后那个这船上有24小时有2个船员，一船头一个在船尾，就是看着这个旁边，但是就是我们都讲过，直接在船上讲过这个，这船上 开特别快，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就别的船根本就赶。 海盗这拿着望远镜，哎呀，瞅着了，快加大马力， 厉害啊！ 所以你说这跳下去吧，你千万别这么想，不会了，因为那个海那么深， 还是不安全。 下去以后，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你想成游艇了，它那是巨轮， 巨轮啊！ 但是我就说，它停靠到母港的时候，或者说停靠在一个那个可以潜水的地方，咱们一般不是坐小船，不可以 、啊。对，你坐小船泊到岸上去，有这么几个地方是泊过去的，比如说马尔代夫，它那个岸就靠不了这么大船，所以呢，得跟岸上联系，岸上的船来接来，或者是这船。船上带了几艘， 派来两艘海盗船， 带了几艘这个救生艇。救生艇，我们这船上有12艘救生艇，然后当时就放下去6艘，一边放下3艘嘛，就拿着往下泊。当时船上人少，很快就泊完了。 是不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下船，也有一直在船上待着的。是吗？有这样 那又何必呢？ 有这样的， 对， 何必呢？都是想上去看一看。 是船上的服务也是非常多，因为是环球旅 行嘛，五星级的那个酒店服务。所以您不管下去有多累，上来以后登时一个热水澡，马上你想吃什么，您自己喜欢你就可以吃到。然后呢，一躺。哎呀，舒服死了， 是吧？ 对，在如果要是订的带阳台的房间，那就更爽了。 对，所以那个，因为当时的那个游客也少，反正那个做的宣传也挺好。然后那个带阳台的房间，就是基本上都是那几层。 基本都是大家都住那儿了。 对，那几层，然后升个舱什么的。对， 免费 啊，对，还可以免费升舱，因为他招的人少。 人少， 对，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呢，如果要是船票当时买的低的话，他给你那个就是变成那个高层的那个内舱房， 是免费还是加钱？ 我不清楚了 。Okay. 对，反正当时有几层。这楼里头一个人没有，都是我们就把那个楼当成了那个散步的那个地方 啊，溜达的地方。这个刚刚说的三个非常厉害的人名哈，麦哲伦、德雷克、达尔文，他们看到的你们这次都见证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 是这样的。那个，因为这三个人的就是依次过来的，第一个是麦哲伦是第一个说是环球航行的人，但是呢，他走之前认为地球是个圆的，他是一直往东边走，然后他认为能从西边回来，于是呢，他就沿着那个非洲大陆就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发现了那个地方叫麦哲伦海峡，然后麦哲伦海峡呢是离那个非洲就最近的那地方，他从那过去以后，当时疾风恶浪嘛，然后出去以后突然发现这个海特别 平静， 然后以至于就有一段区域是赤道无风带嘛，那地方水就跟镜子一样，是没风， 天 哪，然后那个帆船在那走不了，因为那没有风嘛， 对， 所以但是麦哲伦的没有结束，没有封闭，因为他到了印度尼西亚那个岛上，后来他就死在那儿了，他中了当地人的毒箭，然后呢，他就，可是他的那个他的船员呢，有18个船员完成了环球旅行，就是开着船直接回了里斯本， 就是 然后完 成，跟现在比那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艰辛的。 这 那时候是什么都没有， 对， 艰辛。 你想那时候是多什么年代？1519年，明朝。1644才清朝呢， 厉害。 对，所以呢，那个麦哲伦是这样的，但是他没完成，可是他是个里程碑， 先驱者。 然后紧接着呢，就后来第二个人应该就是德雷克， 天天看麦哲伦的这个文章， 对， 回顾、取经、总结， 我也想。 还不是、那个德雷克 是从哪儿走的？ 是他是反过来走的、他是奔南美那边去的、但是那西班牙当时占着南美、然后他呢就是跟西班牙这个他是个海盗出身，然后呢他是从那边绕，然后呢麦哲伦海峡他过不去，因为西班牙在那把守着、然后大风呢给他吹到那什么了，吹到了就是再往南边一段，他发现了，哎呦，这怎么还有水域呢？以前人认为南边有个南大陆，他就认为啊，又发现了一条路。 哎呦， 然后呢， 他什么地方？ 就是认，后来就把这地儿叫德雷克海峡了， 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对，然后呢，德雷克海峡，所以呢，等他绕到太平洋的时候，他就不想直接再绕回去了，他就想直接。就接着往太平洋直接走过去，然后呢，新西兰、澳大利亚、 这么着回去的，所以他是被迫 嗯 这么走过去的。然后麦那个德雷克呢是1577年、 嗯、 也是没过了几十年 嗯 那么走了一回，他跟那个麦哲伦正好是对着 相反的 啊，对，对对对。然后达尔文呢是这样，达尔文是真正的环球旅行，而且邀请他上船的那个贝格尔号，邀请他上船的就是因为他是个博物学家，他就是喜欢虫子，小时候喜欢虫子，长大以后喜欢各种就是我那时候叫博物嘛， 博物， 那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博物馆。博物馆还没有啊，有博物馆了。对，那个，但是他喜欢东西比较偏重自然这方面嘛，所以呢，他就跟着这船走。而这个船呢，当时是测量这个南美做测量工作的，然后做完测量工作呢，就已经好几年了，就是人家带着工作去的。 哎呦， 是这样 啊。然后呢，一想就是直接从这边再回来吧，因为当时英国已经是日不落帝国了，所以太平洋好多岛屿都是他的，所以他就这么走过去。所以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城市就叫达尔文。 嗯，对。 啊，对，所以达尔文他的意义跟前几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这，你提出这三人名，因为您也环球过， 嗯， 就跟他们有些路线是重合的，是吗？ 不是，有些路线是重合的，是因为看到的东西有些地方是重合的。 什么都看到什么了，他们当时看到的是什么？ 比如说哈，那个这个咱们都会知道，这是海龟、我们会见到好多种海龟、然后那个达尔文呢当时去了一个岛叫加拉帕克斯群岛 啊，这个天天那个动物世界里会有、 对对对， 纪录片频道， 对对，然后那里头有那个大陆龟，那个陆龟是不下海的、 就是特别大的那个陆龟， 特别大的陆龟，人可以坐上的，就是特别巨大的陆龟、然后那个陆龟呢主要是这个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上的好多岛屿上的陆龟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岛当年水低的时候这是一片，然后水涨起来之后这个陆龟呢就被隔离了，隔离了以后呢它就发生了变种，变种成一个种的亚种，所以那个这就是他认为就是那个达尔文那个物种起源那个进化论里的一个精髓，就是物种渐变。达尔文那个进化论里头有三个精髓，第一呢是共同祖先，第二呢是自然选择，第三是物种渐变。所以呢这三个理论呢不是突变的，恐龙不是有一小行星撞完地球以后它就灭绝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大恐龙是在1000万年里头灭绝的。再说这恐龙，就是那个达尔文当时去加拉帕克斯见到了 鬣蜥， 海鬣蜥那牙是那样的，有好多是吃那海草的， 是的 啊，然后有的人吃的就是品种是不一样的。 这海鬣蜥看那纪录片永远不动， 对对对，就晒太阳嘛， 呲着牙是吗？ 不动， 为什么呢？ 哇，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海草吧？ 不是， 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爬行类， 冷血动物吗？ 冷血动物， 对呀、 爬行类就是冷血动物，人家在冷的地方就根本就活不了，在热的地方还晒太阳呢。因为它的血的温度就是 太低了， 变的变的，它随着变的，所以它一热的话它就特别暴躁，一冷的话它就 暴躁， 就是所以 我要炸了， 对对，就炸了。所以那个我去了地方， 看到的 就是我拍到的照片， 大蜥蜴， 这蜥蜴就是一群一群的蜥蜴。我去那院里， 这蜥蜴好大呀， 有1000只这种蜥蜴， 天哪！ 这在墨西哥， 这算是也是。龙了一种，是不是？ 实际上， 迷你龙。 实际上，恐龙的名字叫做 dinosaurs， dino 就是恐怖的 ，saurs 就是 lizard 就是蜥蜴，就是恐怖的蜥蜴。 对对。 所以蜥蜴一点都没灭绝，只不过被驱赶到赤道的那些热的附近，它冷的地方它活不下去嘛。所以大蜥蜴又是这样，大蜥蜴就是说在那个寒冷的时候，所有的大的生物都被灭绝了，就是大的东西强的东西不是真正能够生存下来的，所以达尔文那个理论就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对， 不是强者生存， 嗯， 所以恐龙那么强大的动物啊，对，当那个就是寒冷的大冰期来的时候，恐龙照样就整个就完蛋了，所以那个适应环境的人是那个物种能生存得下去。 对，其实我也告诉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作为我们高级的人类哈，不要太有个性，适应性，对不对？集体性、融入性很重要，对不对？ 对，这就是你说，这就是社会达尔文理论。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看到那么多蜥蜴，这是其中的一个见闻。 对， 还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回味的部分？比如说， 哎呀，挺多的。比如说，世界上最高的山，世界上单体最高的山不是喜马拉雅山。是夏威夷岛里头一个叫毛伊岛 火山岛吗？ 毛伊岛里的哈利卡拉火山。 哦， 哈利卡拉火山， 自己拍的吗？ 不是，这是 明信片。哦， 对，那我这个照的比他这还好，因为那个这照相技术也是不断发展的。我当时去那儿背的相机呢，全画幅相机，镜头是12毫米镜头，所以比这明信片照的还好。但是这个火山是什么呢？这个火山呢是地上3000米。就是海平面上3000米，底下7000米、 哦， 这个单体是10000米， 哇！ 然后呢，这个火山是不断在降的， 哦， 所以这个不断在降。太平洋 里的，那它会有一天被海水淹没吗？ 当然会、 哦。 然后呢，等它降到什么程度呢？降到了成了礁的时候， 嗯， 就是等到有好多，比如说波拉波拉岛啊，什么大溪地这些、 嗯， 这种岛不是特别多吗？ 嗯， 都成了环礁了。 嗯， 就是真正海这些火山一个一个都降到海里去的时候，最终都会成为环礁、嗯、但即使是环礁也不会见不着，就是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所以呢它在、嗯、就是每一个岛上面都有不断的那个就长出来的珊瑚礁， 嗯， 然后珊瑚礁在不断的长，最后长成一圈一圈的。所以在太平洋上所见的岛屿全是这样的。达尔文见到了以后，就当时就猜想了，说这个底下一定是火山。别的人说这就是火山的一个圈，达尔文说不对，这就是火山。那火山在地下，在那个海面以下多少米深。后来不是有人打眼儿吗？ 嗯、 还咱们说过那词叫冤大头，是吧？ 对对对， 往下打眼儿，这怎么打也打不着，怎么打都打、 嗯、 最后打1000多米才找着，哦，底下是真是火山口， 嗯、 是火山岩。所以呢，这是 地球 神 奇 的啊、 嗯！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火山岛是可以开车一直开到顶上的， 哦、 嗯，夏威夷、 嗯、啊，这个不错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奇妙的景象，但是仅仅见到这个3000米和1000米，这个是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把这理论理解以后，你就知道未来它什么样了。未来你多伟大的山，因为你在这个沉降地带里面， 也会 你在地震地带里头，就会有这种、 嗯、 这种事件啊。 其实真的就是小时候学的那些地理啊、 嗯、 然后我们都是从书本上去学一些硬性的知识，你真的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当你真正走过这些，不管是国内的名山大川还是环球去走过的一些地方，当你到一个什么地形地貌，或者说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天象，你看到的是满天繁星还是蔚蓝的大海，你真的能够对这些就是你所学到的知识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 瞬间明白了一下子。 是的、 哦、 你永远都不用去死记硬背。 这我得给女王点赞了，这、 嗯、 个、哎、绝对说的好， 是不是？ 他说的好，说的好， 就是 这是什么呢？ 嗯， 这是你在书本上学的东西叫知识， 嗯， 然后你在旅行中或者生活中学到的叫见识， 嗯， 见识是跟知识有关的，但见识比知识要高级好多， 嗯， 是的，咱们都说那个见识哈，其实你要是鉴赏和鉴定的鉴也一样。就是你见证、 哎、 或者说你见证知识的一个过程， 那你就太厉害了、嗯、你纠正好多，因为咱们的知识需要刷更新的嘛，是刷新的。 过保税道亚品屁。 对， 哎呀我的天 哪，是不是？就是我们都有一些阶段喜欢、喜好、执着，最后成为你就是社会价值自我体现的一个部分。 对对， 这就是一个过程。 对，所以那个旅行里面最忌讳的是看自己。 嗯， 就你闹了拿镜子，你老到那儿去看自己、 嗯、 没看到世界就别去了。 真美 对 对对、嗯、 所以那就是抱着一种心态，那种心态是空杯心态。 嗯， 所以学完了的知识都把它放到一边，你再去看，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知识里的，比如说它的就是有不确定的东西给剔除掉，留下的见识那部分最终支撑了你的精神大厦。 对，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之前你在见识之前的那些储备。 对，知识储备 那些量变很重要，没有这些东西你看到它你也不知道该去怎么品鉴它品尝它，对不对？ 对对对， 就很也很苍白，是不是？ 所以你要是真正一个人心在路上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是都是不一样的、 嗯、 精神世界不一样的，想充实